五月初入境台湾工作，上个月底计划返回比利时的时候，到医院自费检测之后确诊，他至今都没有症状，正是住院隔离治疗。其余六宗新增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其中一名是菲律宾籍的船员，上个月中由菲律宾到香港并且进行检测，两日之后接获香港通知检测呈阳性，前日在台湾靠岸的之后再检测确诊。传媒大亨梅铎的儿子詹姆斯以在编采内容上存在分歧为由，辞去由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董事一职。詹姆斯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文件，表示不同意集团的部分策略决定。新闻集团发表声明，感谢詹姆斯过去多年对集团的贡献，祝愿他往后一切顺利。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詹姆斯过去曾经批评新闻集团旗下的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内容，他和父亲的政见也都有矛盾。詹姆斯据报曾经向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捐助几十万美元，梅铎就支持总统特朗普。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森拉克，在下午4点，森拉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掠过海南岛南部沿岸，移向北部湾。在下午2点半至3点半，天文台录得长洲、横澜岛和沙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77、73和6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0、85和77公里。预测是吹升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大致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天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新田围村快线的意外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接近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联合道。码头涌道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圣三一座堂。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拔街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芜湖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咁所以咧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啲蚊，暑假我谂住开个蜡烛班，不如你都叫埋你屋企人一齐嚟参加。 杰棠，你呢个主意好好啊，不过 timing 就错晒咯。而家疫症横行，我哋应该应政府呼吁暂停集体活动噶嘛，或者你可以搞网上班，我同屋企人喺屋企睇住你嘅直播一齐整。 咁都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嘅感染。呢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好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和进行病毒测试。这场仗我们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磨砺、碧晨、思培，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而家嚟到啊4点10分，呢度系礼拜六嘅寻常事认真做。 系啦，咁啊直播室咧就有思培啦，同埋莫莉喺度。 冇开你咪，因为我惯咗开耳咪。 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咁啊，另外咧仲有的神咧，今日咧就喺屋企嘅。Hello， 不过佢喺度。 系咪博我出嚟啦？ 系啊，呢位听众你好啊。 我真心话，而家呢一刻咧，我头先咧喺要我即系出声前啦，前嗰一分钟咧，我系个心跳到搏咁跳， 系啊。 我有种咧，好似咧即系听众打电话嚟啦，系咪到我啦？系咪接到我啦？咁嘅感觉。 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多了呢？ 没有，不是，真的很好 feel 的这个。不是，但是跟大家招呼先啦，我是Dixon。今天呢我就真的这个在家。 对不起，我忍住笑了。 是啊，为什么 啊？你刚才说跟大家招呼先，我是Dixon。 真的好像听众打电话来的。 对啊，大家好。 还有那些呢不停抢答那些呢。 是啊，因为怕呢那些 airtime 很宝贵嘛，我怕阻住你的时间啊。 或者怕我们冚了他先。 时间差不多了，拜拜。 因为你没有发现很多听众呢，一是就他们很怕丑，因为我都明白的。很多听众打电话上来电台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很紧张。因为如果你问回我呢，我小个的时候曾经打过电台呢。 是吗？ 我是啊，我试过打过几次，然后就冚线的，听到人 听到人讲的。你打去星空奇遇。 不是啊，再早啲嗰啲时间。 好啊，系咩？ 即系再早期啲，我意思。跟住咧，系真系咧，一听到嗰个人话，呢度边度边度有咩帮到你，跟住我就冚线咯。或者跟住我直情系试过一次打电话去，我话，我想揾啊边个边个主持啊咁样。其实而家可以讲嘅，我打去隔篱台话，我想揾蔡康年。 我哋揾蔡康年啊！你而家打去要问投资噶啦， 系啊，而家打佢噶，系啊，跟住你知唔知？跟住我直情系咧话，哦，有冇诶，可唔可以揾蔡康年？跟住嗰人即刻话，你揾佢做乜嘢啊？ 倾偈咯。 跟住之后咧，你有咩想同佢讲啊？我想同佢讲加油啊！跟住之后，跟住 我真系话俾你听，你个电话我听到，我一定心中闹爆你。 跟住之后真系，跟住之后我都忍住，哦，都系冇嘢啦，收线。 喂，但系 打嚟同我讲加油， 真系好要勇气。但系对听众嚟讲唔系噶，真系太紧张啦。你唔知讲咩好，你唔通话我想约你出去食饭啊？咁啊， 咁啊真嘅。即系而家呢一刻，我心情都仲好紧张，我都未平复到自己呢个兴奋。 咁你而家打到翻嚟，打到上嚟啦，有咩感觉啊？除咗兴奋之外， 我即係除咗興奮之外咧，我好想同大家講咧，就係、是、近呢，我諗即係都橫跨差唔多半年有多嘅時間啦。咁啊，呢一個疫情問題，大家都即係一定係好受影響噶啦。咁但係咧，近排嘅百態咧，我都覺得係好犀利嘅。即係你喺街上面咧，當然少咗人出街嘅真嘅，咁啊好多人都留喺屋企啦。咁但係冇辦法之下咧、你都要出街去買一啲日常用品噶嘛。咁 啊， 日常用品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好多百態噶啦。 嗯， 我問下你哋自己眼見啊，喺街上面有冇見到嗰啲即係啲人啊，為咗防疫啊，會做啲咩咧？ 會戴口罩一定啦，搓手液一定啦。哇，差啲捽眼添，我笑到頭先流眼水。仲有就係、 是、戴手套啦。我開始 多咗人戴手套。 所以我发现而家手套系多咗人买嘅，防疫啊，仲有就系去到周围咧，你都会见到有消毒嘅嘢，就会伸手出去接啦，或者另外咧就系、是我反而见到咧喺超市咧，大家系少咗人啦，但系咧啲人一次过买好多嘢喎。 唔系、啊，我见超市都 OK 多啊， 系咩？我间少、 啊，仲要我见到啲菜啊坐地起价度啊，我 打工啫。 唔系啊，我买三色蕉，我寻日出去炒三色蕉食啊嘛，谂住，因为见呢个疫情咧，我之前就成日都唔想去买菜啊，因为成日都话啊你唔好用咁多嗰、那个叫咩啊现金啊咁样噶嘛，有人讲话用电子货币，咁我去到超级市场嘅时候就用电子货币先买三色蕉啦，围埋成30蚊三个，即系10蚊一只啊！ 会唔会太贵？ 10蚊一只青蕉，10蚊一只黄蕉，同埋10蚊一只红蕉， 我有机噶， 唔系啊， 另外有只50几蚊添啊， 咁夸张。 但系呢啲蕉平均系几多钱先？ 平均平時我喺街市買，我見到 十幾蚊已經有三隻噶啦， 有啊有啊，或者十蚊三隻都有， 係啊，唔係好貴嘅咋。 我覺得其實睇地方嘅，講真，我自己個區咧又唔算見到特別貴咗，甚至我而家好中意即係屋企附近開咗街市啦。咁啊7:00差唔多收檔嘅時候特別平，10蚊3兜，即係有3份菜咁都有嘅。我覺得睇地區咯，不過可能有啲地方真係多啲人買嘅話，可能佢唔夠貨就買貴啲啦。 係嗱，咁啊除咗呢個之外。我想讲咧，唔好意思啊，查咗你个听众你把声。我而家见多人戴口眼罩添啊！ 哦，嗰啲 你讲系 好似 佢叻 嗰啲， 唔系啊，即系成个咧有个胶嘅头箍嗰啲物体嗰啲咧，直情系好多看间都多咗啊！系啊， 好 似流行都系 好统一式嘅面罩，即系嗱，而家你见到咧，即系有啲唔同嘅大厦啦，或者系公共屋邨啦，佢哋咧招咗有啲人咧，系会专门嚟收派发一啲樽俾你去收集唾液，嗰啲人咧戴紧嗰啲面罩，我估你系讲嗰只， 系啊， 可以揭出嚟，好似消汗，以前消汗 系 揭噶嘛， 但系佢胶嚟嘅， 嗰只第嘢系胶嚟嘅， 系啊， 我都见到好多呢只， 系啊，尤其是保安行业咯，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讲过，有几个都高危噶嘛，譬如可能系揸车嘅司机啦，保安啦，或者可能老人院啊、医护啊嗰啲都系噶嘛，咁可能因为咁样，所以佢哋而家加强咗防备都唔奇， 都系嘅，但系我头先讲个百态咧，另一个就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你觉得佢哋已经系层出不穷啊，用嘅方法就系开门啊。嗱，开门你眼见过咩？点样开门法咧？开可能普通你入一个商场，你推 手 开 咯， 佢一定要你自己推噶嘛。 系啦， 自己开嘅，自己开嘅、有啲门系冇 自动。推门咧，通常而家啲人咧脚法好了得噶啦，已经系用脚硬啊， 勾住佢， 然之后系啦。咁咧，我有一次咧試過經過一個地段咧，咁啊嗰個地方嗰間酒店咧，其實已經係講明㗎啦，就係話俾一啲隔離人士係可以入去住嘅。咁啊嗰陣時咧，我就見到門口嗰啲人咧點樣去開嗰度門咧，咁佢摸完嗰個位置之後，我自己諗一諗，咦，就好似好啱喎。嗱，你估下一道玻璃門。佢如果推門嘅話，想去防備即係冇咁危險啦，叫做冇得防㗎啦，其實叫冇咁危險啦，佢會推邊度啊？ 最頂咯，越高越好。 冇错， 越低越好。 我嗰次见到佢咧，那个人就系递高手，趌高推到门咯。即系你谂下，一块大嘅玻璃门，正常你系推个手柄或者你自己嗰个手嘅伸手停搏咁嘅位置嘅啫嘛。但系佢举高嘅手，然之后趌高拱上面咯。 佢搵张纸，会唔会方便啲咧？包住。 我 都会系咁，因为。 佢兩手吉吉咁走入去嘅。嗱，咁推門可能都係好啲啦，係咪？ 喂，但我見到啲商場都幾好喎，而家細心到，因為以前就閂埋道門，驚啲冷氣走啊嘛，尤其是夏天。而家我見到佢哋係會開咗個門嘅，即係等大家唔需要成日走去攞，即係隻手去推開道門喎，幾好嘅，幾個商場都係咁。 系有啲商场，你留意下。保安哥哥咧，佢会为你开门嘅，佢唔系净系打开道门，因为有时要走冷气咧，我谂佢公司都唔俾你乱咁，即系散咗冷气出去啦。系有哥哥专门帮你开门咯。 但我觉得咁样唔好啊，个哥哥就反而好高危嘅。 系啊，好危险。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又系啊。 或者而家落雨天，有人会用把遮勾开道门咯。 系有啲商场好重噶道门。 你又啱试试先，勾唔到就再用其他方法。 咗，哎呦， 系啊。 系啦，拉门呢个方法咧，有人用遮啦，系咪？咁我其实咧，我一路谂咧，就系有冇方法可以用脚都可以拉到道门咧？唔得。咁但系我前日咧见到一个民间高手，佢令我觉得啊，你真系谂到一个未谂到嘅方法。佢突然间咧行系行喺我前面噶 ，OK？ 佢突然间急停唔喐，咁我就以为佢做咩唔开门啦、啊。呢、這个时候佢就喺个裤袋度咧攞咗条带出嚟，佢就摄落去个门柄嗰度拉到门咯。 哦，即系人哋揿 lift 咧，有揿 lift 神器，佢有拉门神器。 系啦，佢就透过嗰条布咧，嗰条绳仔咧，佢就拉开道门咯。咁、可能你就会谂啦，喂，咁都好污糟啫，你条绳唔系噶。佢拉完道门之后咧，佢仲揾只脚顶住道门咧，再攞另一支消毒药水去喷嗰啲嘢咯，唔系即系喷嗰条绳咯， 喷埋自己对鞋嘛。 系啊系啊，佢真系有喷自己对鞋啊，佢又洗埋手咧，先去开嗰道门咯。但我企喺后面，我等佢等咗成分钟，我先开到道门。所以而家其实咧，大家对呢个疫情咧，当然系，我觉得其实某程度上系好嘅，即系我好过大家话诶掉以轻心啦，是但啦，摸个道门咪由佢咯，又几污糟啫。即系如果你系咁咧，我就觉得更危险啦。咁、但系不过即系我都即系讲翻转头，就系话大家有一个警惕嘅心好嘅。咁但系另一样咧，就系大家又唔好太紧张，因为咧我早几日咧去睇中医啊，我睇中医嘅时候咧，个中医师同我讲，佢话诶。最近好多人好緊張啊，驚咧有病有菌啊，所以喐下就嚟睇醫生啊，咁都即係耽誤咗佢有啲真係有需要嘅病人咁樣，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都係緊張嘅，不過大家小心保重之外咧，就唔需要太過分擔心嘅。 但係其實咧除咗咧即係疫情方面啊，即係市民或者大家見到嘅商場嗰個面面觀係咁啦，揸車嘅或者可能搭車嘅都見到另一番景象。例如就係上次我都有講話我搭車嘅時候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啦，哇！而家講到啊呢個字，我以前講唔到嘅師傅可能唔知 道， 的神就知道，我係講唔到呢個字噶。 而家完全冇漏洞，冇問題 係嘛？咁跟住咧，我係會真係揸住消毒藥水噴下嗰個凳，我先會坐落去嘅。即係尤其是我哋搭嗰、那個即係好多人嘅一個嘅鐵路啦。咁跟住咧，但係咧即係會見到咧馬路上面即係公路上面而家揸車啦嘛。一到疫情一嚴重嘅時候，個個可能因為趕住翻屋企或者 home office 多咧，少咗人嘅。不過如果下晝即係黃昏嘅時候啦，放工嘅時候咧，哇排長龍排到癲啊！你會睇到啲人係好歸心似箭，好快好想快啲翻屋企咯。尤其是係啊，尤其是呢幾日落雨嘅時候咧，哇真係要小心啲，因為睇到啲人咧，唔知係咪想趕住快啲翻去，即係。逗留喺一个空气上面一秒都嫌多咁样啦，我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太多交通意外啦，最近尤其是呢几日啦。 大家冇错啊，即系呢个交通意外咧，我真系话俾你听，我就系其中一个。马路交通意外啊， 我就正想讲，的神系其中一个，我见到张相，系啊， 咩事啊？ 流星雨咁啊，佢块玻璃。 你有冇睇到有条？ 我冇睇条片啊，我就系睇咗个玻璃嗰张相咋。 因为咧喺呢个事件发生嘅时候咧，系我完全冇预料过啦。嗰日咧其实就系、是我去紧一个目的地啦，咁我就喺呢个农场度当中啦。咁我系直情系感觉到咧，好似睇电影啊，死神来了嘅感觉啊！佢系用咗一秒时间唔够咧，就喺我前面爆咗个玻璃咯。 但系点样爆？佢掟啲石仔落嚟啊，定系点咧？ 嗱，呢个事件咧，其实就系、是、当我行紧喺路上面嘅时候，其实沿路系冇任何嘢，前面系好干净嘅一条路。但系我突然间听到 plang plang， 下一秒我谂真系一秒左右嘅时间，我块车头玻璃左边咧已经系爆裂咗啦。 哦，即系你系见 到有一嚿嘢 先嘅， 我系听声先嘅，听声 plang plang， 然之后就砰砰。 就爆咗啦个玻璃。咁咧嗰下我都未嚟得切反应啦。讲紧啊，嗰个路段其实系高速公路嚟噶吓。咁嗰个位置我后面系有架好近嘅车行紧。咁但系嗰条路都系七十，咁我亦都系揸紧六十零嘅啫。咁我喺六十零嘅，其实都有时速噶嘛。咁佢速度嘅时候，我系唔能够减速咯。但我爆咗个玻璃，我系继续行驶紧架车咯。嗱，我嗰下我系谂，死啦，我应该停车咧。 系个反应好紧要，个反应真系好紧要。 俾你停车啊！ 你话我啊？ 系啊， 我会即刻扭去第三条线先咯，因为有啲咩事你喺第一条线即系快线，你好高危；第二条线就会学的神话斋会阻住人。咁我会第三，做咩啫？你做咩考我马路知识啊？突然间做咩啫？你自己撞爆玻璃关我咩事啊？ 分享下嘛，真系咧，好似阿莫呢咁讲啦，即系系咪应该驶去最左线咧？ 系咪打灯啊？定系 驶紧最右线？唔系啊，我而家系话俾你听，我因为嗰个时间咧系所有嘅车咧基本上密麻麻嘅，我系入左线都有少少困难，因为入边好多车，同埋我个挡风玻璃咧系爆左边啊，所以我唔敢喐啊，咁我就只能够一路咧。踩住自己嗰條右線一路行一路行，行到翻屋企為止。咁一路翻屋企為止咧，我其實個心態仲諗咩咧？我唔係諗緊自己個玻璃爆咗點算，我係諗緊我彈完我爆個玻璃彈完碎片，其實咧我聽到啪一聲之後咧，應該仲有其他碎片嘅。所以我估咧其他車應該都係受害嘅。 但我想你最後尾你話你條片咧，即係話你應該係有嗰個嘅攝錄機啦， 車 cam 係啦，即係你最後尾發現係咩事啊？係真係有架大貨車即係裝咗好多石頭經過定係點咧？ 咁咧我 哋有人特登係見到你。你嘅手架 系啦，喂，掉你啦咁样， 系啦，咁咧， 系啦，嗱，咁但系唔系嘅，原来应该唔系手架嘅，我都觉得我善良噶嘛，咁但系咧，我 你觉得你善良 ，O K 嘅， 唔系啊，最紧要系佢净话，我觉得我善良，而唔系话你哋都知我善良，你明唔明啊？ 嗱，咁我嗰阵时企紧咧右线啊嘛，咁我就接中线咧，就睇翻 pay black 之后咧，我就见到有一架大货车，然之后后面有一个小型货车，咁系小型货车佢碌到地下有嚿硬物，类似铁或者镜片嘅物体，啪一声爆出嚟嘅一条铁通，然后弹落去个。我右手由我左邊彈去右手邊個駁，咁因為我車向前行緊㗎嘛，行到去咁啱嗰個駁彈完，即係嗰個鐵枝彈咗落去個駁彈落地下，再飛插落去我塊玻璃度咯，係插啊講緊，佢唔係輕輕 high 啊，佢係直插啊。 哇！呢啲你首先就係你可唔可以得到賠償？因為我真係唔知㗎。 我有了解過嘅，因為其實呢件事咧屬於馬路意外，佢係唔。关任何嘅车事嘅，咁所以咧系冇保嘅，咁所以我系唔能够得到赔偿啦， 只能够靠保险啦， 自己系冇保险啊， 保险都冇， 唔系因为我买嗰个保险佢唔包呢件事，系啦，咁但系咧。喺呢个过程上呢我受到一个少少嘅叫做教训。 经验啦、 啊。就係啦经验啦、啊。就係当下呢我諗緊我係咪应该即係停一停车嘅。因为有少少危险㗎。因为呢天公就係对我太好啦，可能佢可怜我，佢见到我爆玻璃佢喊。喺我爆完玻璃嗰个唔够相约三分钟嘅过程呢佢落大雨。 哇今日更加危险囉。 係啦佢落大雨完之后呢个玻璃碎呢我停一路行一路听到咔咔。越嚟越碎得勁。咁但係奈何我真係唔停得車啊！嗰個位置，我停車我係更危險。咁所以我就咬緊牙關，撐一陣啦，唔好落雨啦。最後我係翻到屋企度先停雨咯。 哦， 嗰個短短十分鐘嘅旅程，佢先停雨啦。 咁證明你係咪一個好人？唔怪之你頭先講話，你只係你覺得。唔係，不過我認識嘅的神都係一個好人嚟嘅。咁啊，希望所有嘅朋友啦，即係交通意外大家都唔想嘅，所以最好嘅就係大家都安守本分。咁啊，每人都做好自己啦。 来自一位拥抱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靠谈，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着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着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他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没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散了吧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总怪你吧，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而家听紧嘅 DJ 嘅歌曲叫做《埃的美敦书》，咁啊，一阵间咧四点半新闻翻到嚟，依然都会有寻常事认真做啊！喺呢度再提提大家，三号强风信号现正悬挂嘅，所有嘅朋友如果喺街外嘅话，真系要小心啲，尽量咧快啲啊，翻翻室内嗰度避雨或者避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石天毅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正系通缉六名喺海外嘅港人，其中海外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朱木文话：喺美国生活25年，系美国公民。警方通缉系针对一名美国公民向美国政府进行游说。另外一名身在海外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阳说，去年五月起已经宣布不再主张香港独立，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也都再没有同外国政治人物谈及任何关于港独的事，认为当局指他国安法生效之前的活动揭示特区政府行使港区国安法的追诉权。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对自己被通缉感到失望、无奈和恐惧，强调离港之后已经无联络亲人，正式同亲人断绝关系。他又说，一直主张香港应有民主和自治，外国应该制裁内地和香港侵害人权的官员等，即使被通缉也都不会改变主张。据了解，其余被通缉的还有前香港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员前成员刘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政府押后立法会选举的决定。他表示，押后选举是严肃的决定，相信特区政府经过深思熟虑，衡量各种因素之后作出相关的安排，并且合理合法，相信社会各界支持特区政府的决定，并且致力在疫情之后确保出年立法会选举顺利进行。他表示，特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确保选举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的环境之下进行。他又提到，全球受到疫情影响，多个国家包括英国、意大利和澳洲都宣布押后地方选举，本港疫情未知几时见顶，认为各项大型活动都会影响市民大众健康和安全。俄罗斯卫生部长表示，正准备在10月展开大规模新型肺炎疫苗接种运动， 首批接种的会是医生和教师，但就没有透露疫苗的详情。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的疫苗由国家研究机构研发，将会在今个月获当地监管部门批准。俄罗斯过去一日新增5462宗确诊病例，再多95人死亡，累计超过845000人染病，14000多人不治。在台湾，李登辉前总统的追思会在台北宾馆举行，蔡英文总统和马英九前总统等政界人士先后出席，并且献上鲜花。蔡英文在追思场上留下写上民主台湾有你永恒看顾的字条。追思会今日早上10点起对外开放，大批民众排队等候入场致意，场内摆放了李登辉的生平事迹、重要谈话等记录，缅怀他对台湾的付出和贡献。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考虑派出和李登辉生前有往来的前首相森喜朗出席的李登辉的丧礼。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森拉克，在下午4点，森拉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掠过海南岛南部沿岸，移向北部湾。预测是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明日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的两三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去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丁九。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龙排到石硖尾水库，反方向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枫树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喇山利道。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亦有车龙，龙尾排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芜湖街。最后提另一个维修的封路，就是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现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因為有路面維修，呈祥道去荃灣近盈輝台嘅慢線需要暫時封閉，經過請你特別留意。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玩玩星期天嘅蔡敬文啊。遇到任何困难，我哋最重要嘅就系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哋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 香港电台。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试又考完，榜都放埋，都尘埃落定啦， 唔一定噶，只要你对你嘅学习同生活充满热情，分数又点可以定义你嘅一切呢？ 奋发时刻 DSE 特别篇， 由网上学习、创意分享 到名人专访，主持吴宝成同杜婷陪住大家一齐逆境自强。 逢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 DSE》， 属于你嘅故事，而家先开始咋？ 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大家好，我是阿 Sa 蔡卓妍。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无论我的好朋友、我的家庭、我的事业，就算开心或者不开心，都是跟这个地方一起成长，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家的。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好了，报一报时先，这里现在是4点39分，那么礼拜六嘅時候咧，除咗有我把聲，唔好以為係夜晚嘅敏感時候，因為咧依然咧呢度咧就係禮拜六都有我份嘅嘅節目，就係、是、尋常試認真做。咁喺呢度咧，我哋咧不如聽翻喺電話入面嘅的神出嚟先啦。 喂，的神， Hello， 我係 Kitty 啊。 哇，俾你聽啦， 敏感係咪？如果咧即係咧 Kitty 聽到你咁樣做咧，我諗佢咧真係衝翻嚟打你。 咁佢要翻嚟好慘咯，見唔到我因為 係翻到嚟唔見咗你。 係啊， 係啊，亦都想報一報啊，因為咧而家三號強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啊，留意翻而家咧28度，相對濕度88%。 係啦，咁啊， 因為風勢真係好強嚇，真係提提大家揸車嘅朋友都要小心嚇，因為我頭先咧今朝即係出去嘅時候咧，都見到好多路上嘅人反曬車啊，太大風雨啦，所以小心啲啊。 係咁啊，交通意外都多咗嘅，咁啊天雨路滑就一定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啲啊，安全駕駛好緊要。咁啊，讲翻啊，到通常四点半嘅时候咧，就会啊，寻常事认真做有个 game 嘅环节嘅，就俾大家估一啲嘅物件。 队友，队友， 咩队友啊？ 靠我啦，的神，系咪好惊啊？ 系你啊？ 逼你啊？ 系 啊？ 出声， 系我咪就系我咯。 佢而家即刻喺度扮电话 delay， 喂喂，佢准备飞我把声，喂， 唔系啊， 喂， 我准备 cut 线啊，我准备 cut 线，直接 cut 线。 唔系啊，我通常估嘅都好接近噶，你唔觉嘅咩？ 喂，接近同中系两回事嚟噶，师傅。 咁咪即系唔系灯咯？嗱，如果平时做灯神嗰啲系带你另一个方向，哦、我起码帮你接近咗个方向。 系嗱，因为咧系今日咧的神咧会有少少难搞啲嘅，因为佢又要再加多一样嘅危机感啊，就系、是、究竟信唔信自己嘅队友咧？同埋第二样嘢就系平时如果喺直播室入面咧，佢系可以亲身摸到个物件嘅，而今日咧佢就摸唔到呢个物件啊，就要靠师培俾 tips 佢。 系咁啊，同听众一样啦，可以真系。感受一下即系听众朋友咧，同我哋一齐估嘅时候嘅感觉。不过咧，一开始嘅时候，阿木不如俾啲 tips 先得唔得？ 得，但系另外就系都想同大家听众讲，咁喺我哋寻常事认真做个 Facebook 嗰度，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估一估究竟今日我哋嗰个答案系啲乜嘢？咁啊，大家可以一齐同步玩啊嘛呢、這个游戏。咁啊，一阵间啦，有时间嘅话，的神或者师培就睇下有冇听众估啦，冇嘅话就算啦。有嘅话，我哋就即系 up 下听。究竟估下究竟呢个系咩？今日 做人最急有希望 系啦。今日开题嗰个就系我咁啊，俾咗少少 tips 大家先。咁呢一样嘢咧，系日本人发明。网上资料讲啊，系日本人发明嘅。 系，即系啲搞鬼嘢嚟嘅，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日本嘅产品咧，系好多好有趣嘅嘢，你谂唔到嘅，或者系啲 搞鬼嘢定把鬼嘢话？ 搞鬼。 我搞鬼嘢 ，OK。 系，好齐。系啊，咁系咪可以问问题噶？定你俾埋 tips 先？ 哦，好啊，咁我再俾多个 tips 大家啦。呢一个头先阿师培话搞鬼嘢嚟噶嘛？但系咧，佢应该系真系会有真正嘅用途嘅，因为我有问过真 系、就是、鬼啦，真系搞鬼嘅呢、這个。 因为我问过真正嘅用家，即系有啲 friend 有试过用嘅，咁我就冇嘅。嗱、呢个亦都有贴士啦，我冇用嘅，我啲朋友有用，我问佢哋，佢哋系有用，但系亦都俾一个再近啲嘅贴士大家，系咪应该我俾啲贴士的神？或者思培，思培唔知道有冇佢嘅社交平台，但的神应该系有嘅，我记得。因为最近呢几日，我系见过有一个我自己社交媒体嘅朋友有用呢一样嘢，但系佢话唔系咁 work。好紧要呢一个贴士。 唔系先，唔系先，嗱，我有少少混乱。你话我有社交平台 嘅朋友，可能因为系我共同朋友，所以可能你会知道。 哦，即系师培就未必有，因为佢冇用呢个社交平台。 你可能见过嘅一样嘢咯、 不过呢个 tips 真系好大，我应该系呢个系step two 嘅时候先 ，level two 嘅时候先。 拍片用嘅嘢啦。 嗱，咁我唔知啦。咁好啦，而家俾你哋问个问题，问完问题之后，不如去首歌啦。 好啊，的神，俾你问先啊。 我问先啊，多谢你啦。 哎呀，咁你而家喺屋企嘛？ 我问题，不如就直接啲啦。我收窄啲个范围，系咪真系同拍摄有关系嘅？ 唔系， 平时喺咩时候会攞出嚟用嘅？ 唔会喺家用啊？唔系、咦？唔系、 我个问题，我答案唔系啊，啱啊？ 等先，唔系嗱，的神嗰个就肯定唔系，师培嗰个系咪喺家用咧？应该咁讲，我系有见过有人用嘅。但是在街道的时候的而且确真的少一点。不过不代表他不在街道或者在户外，我这样说户外有人真的会用。 户外有人。 但我不是，即不是拍摄辅助的东西都 不是。 不是。 即是如果你是其实不是出街用的，不过有人会出街用啦。 是。 那是不是很核突的这件事？即是如果你出街用是、我有时觉得呢啲暗疮贴呢都是在家用比较好啲、 即是你现在是堪称那一样东西是贴在皮肤用的。你不想它是其中一些可能只是挂在新的物件。 挂在个新的物件。 是啦，又或者你不给它是车上面用的物件。 车上面用啊？ 系啦，点解你咁肯定佢系喺皮肤上面用嘅物件？ 唔系，我系谂下噶咋。 我有用过嘅咩？我有用过噶。 我唔知道你有冇用过、 哦，即系你话我喺社交平台，我嗰种嘅， 即系你同我嘅共同朋友可能有机会有用。不过唔讲咁多俾佢听啊，因为咧的神咧好奸噶，佢为咗自己赢咧，佢会真系出动晒所有佢老婆啊嗰啲，即刻开 Facebook 睇嘅，系啊，又或者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即刻就去有人会做佢 backup 嘅， 好醒都好强啦。 我会用脑咯。 好啦，不如俾首时间大家啦， okay, 一首歌时间翻嚟就开第二个嘅 level 嘅题俾大家。 好。 好。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辛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沙落似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呼吟，古老之针，旋律再失，熄灯开灯，这样闭幕太不甘，开灯熄灯，修理好我决心，我假以后更吸引，穿过。 了很多未看的书，人用要支持，自信必经重建，拆毁才靠得住。录音房一个我，不断地尝试。音阶陪我悲伤，沿途贫病相依，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怕夜争议，云望缺过的字突然乱了拍子、开灯熄灯气亦散落前昏阴，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呼吟，苦恼之沉旋律再生，熄灯开灯好我决心，破茧以后更吸引，穿过裂痕，悠然在闹市中看着人群，还是看着浪群，习惯抱不别人，吞噬别人，没有下文，有幸我们还有精神时间 就是 Feel 林奕康的精神时间房。 Game on! Level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啊寻常试咗 game on 嘅 level 2 啦，咁呢俾啲 tips 大家啦，事不宜迟， 我唔可以听声，係 其实冇声㗎， 冇声 係啊，你可以熬下嚟听下嘅， 我靠你嘅， 你可以听声，係啊，好細嘅声 都有嘅， 係可以俾埋啲 tips 大家嘅，咁同一時間亦都話聲俾大家聽，就係尋常是認真做嘅 Facebook 入面咧，都已經寫咗俾大家去估答案嘅 post 啦。大家咧如果都想估嘅話，都可以去嗰度咧就估一估個答案係啲乜嘢嚟嘅。 係啊，俾啲 tips 咧一齊估。 我同阿師培又商量一下先啊，呢、這個時間。嗱，阿師培，我想問一下而家呢個物件嘅重量，你覺得係？即系听声啊，因为你听声啫嘛，你觉得系重定系好轻啊？ 不如咁啊，我答你啊，一张纸咁样嘅， 我一张纸咁样嘅， 佢咧超薄噶， 好似纸咁物体嘅。 但系咧呢张纸，我觉得佢系大张嘅，即系佢唔系细细张嘅纸啦，佢系 feel 到个重量系我觉得起码有 A4 纸一半咁大啦。而家听声啫，冇摸到嘅。 嗱，我哋试下组织一下先。嗱，佢啱啱阿茂就话系一个你未必有嘅平台，而我有嘅平台啊嘛，系咪啊？ 唔系、就是，平台入面嘅共同朋友。 哦，平台入面共同朋友啫、嗯。哦，我以为系，哦，咁即系唔同拍片冇关系噶咯。 冇， 我初初谂系谂住我以为系个平台添。 唔系， 咁样 我又唔会 fit 你，好似上个礼拜咁。 玩具有冇关系咧？ 扁嘅、哦，应该唔系玩具嚟啊嘛，因为贴纸咯。如果系咁嘅话，一系就细个。 唔系，因为扁咧，佢哋好兴咧，有啲玩具有啲地台仔噶。 嗰、那个包地， 地台 一个 包，系啦包地，但系上面仲有好多嘢嘅，但系佢有个地台仔系一塊嘅啫。 系，咁系 系啦， 攞嚟 咁 样 用。但系阿毛啱啱咁嘅反应语气，应该唔系呢个样嘢。 咁系搞鬼嘢嚟嘅，即系搞笑嘢。 俾多少 tips 大家， 呢樣嘢咧，其實唔把鬼嘅。佢當初發明嘅用意係真係想幫人嘅，只不過有啲人可能覺得冇效，但係又有啲用家話有效。 嗯，真係有 同減肥有冇關係咧？你估 冇？ 減肥冇關係，但係有醫療用途嘅係咪？ 有，因為佢想幫人嘅。 哦，咁即係唔係玩具啦？ 嗱，其實再俾多個 tips 大家，其實咧，你問我咧，雖然咧有人咧真係會户外嘅地方用，大少啲啦，因為佢比較外眼嘅，但係咧好多人比較會選擇夜晚先用佢嘅。 夜晚先用嘅，唔通係 你？不如而家攞隻手去摸下啦。 哦，而家可以摸啦。 係啊，你可以摸啦。 好， 我靠你啦，天培，加油啊！ 我唔會逼你嘅，唔使驚。 你唔係逼我啊，但你要摸好啲啊。 哦，咁而家摸到一张纸，咁张纸里面包住啲嘢嘅，咁长条形嘅，张纸系长方形嘅， 其实咧佢原本系有个保护嘅纸包住嘅，咁我就搣开咗一半俾你估，系啦， 咁由里面嗰嚿嘢系硬硬地厚身嘅，有少少似系医疗用有啲黏住， 同温度系有关系嘅， 冇。 同温度冇关， 好俾多少少 tips 大家，佢好似胶布咁嘅 feel 嘅， 系啦， 似唔似嗰啲退热贴嘅质感噶？ 唔似，里边我摸唔到噶，系咪可以开？ 不如咁啦，我今次真系买大包，跟住去 level 3 嘅时候，我直情系俾师培打开嚟睇，佢直情可以形容究竟嗰个系咩嚟嘅， 即系睇都唔知系咩嚟噶。 好，而家俾佢试下啦 ，level 3。 Game on, level three. 好啦，你可以打开嚟睇啦。 好嗱，先讲讲先吓，有听众朋友估系咪面膜或者蚊贴啊吓？ 错， 哦错，喂，真系好似一张胶布啊！嗱，平时我哋长形嗰啲胶布咧，即系可能贴普通嘅胶布咧，即系贴下手指啊嗰啲咧，就系长条形咁样啦，面头有张纸啦，然后咧就可以搣开佢嘅。哇，系咪可以搣开佢噶？ 搣啦。 哎呀，太好啦！ 送俾你噶啦！ 哇，好嘢！ 你攞翻去用 噶。咁咧，佢话搣开咗之后咧，佢系一个 人就唔需要用嘅，我可以讲。 好奇怪嘅形状，好似个蝴蝶形咁样嘅，但系扁咗嘅蝴蝶，系咪好有创意咧？ 少少似一个 T 字形啦，又或者系 一个交叉。 两个咧，平时我哋食杯装雪糕嘅时候有个匙羹噶嘛。 啊，真系 嗰个形状啊！ H 字头嗰个雪糕或者 M 字头嗰个雪糕咧，细细装，跟住搣开面头有个匙羹仔噶嘛，嗰个匙羹仔就咁大噶啦。 系， 咁跟住 直情同嗰个匙羹一样 size 咁滞添。 或者咧， 有冇分男女用噶，即系保守品嘅，乜人都用得。 冇，但系俾多个 tips 大家，见最后剩翻四分钟啦。我觉得感觉上我自己个人意见，男仔用嘅比率系多啲嘅。好啦，要知答咪要开要讲答案啦。 喂，师傅先啦咁。 我讲啊，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攞嚟贴喺咁细，应该贴喺边？佢一摆明就有黏力噶啦，摆明一块胶布咁样嘅嘢噶啦。我觉得攞嚟贴喺个嘴度咯。 嗱，堪称咧，佢话四至八日之后就会明显减，即系改善呢一、這个嘅困扰噶啦。 我想贴喺下巴。我想贴喺下巴，因为我谂紧系咪会有尖面嘅效果。 好，贴 即系唔系点嗰啲。 我头先都讲咗错噶啦，算啦，唔紧要。系师培估咗就由得佢啦。到的神啦， 系咩？你头先讲咗 打波受伤用嘅拉力胶布。 错，好开估。這個呢其實就是一個叫做擴張鼻腔通道的一個鼻寒貼，不過呢它也有說的可用於這個感冒啊、鼻炎啊、過敏啊，或者呢這個的鼻充血啊，或者它是可以令到你的呼吸更加暢順，堪稱呢四至八日到呢就可以減低呢個鼻寒添嘅。而且呢佢啦網上面嘅資料就顯示呢，就話如果你貼咗嘅時候呢可以提高 31% 嘅通氣量咁㗎。 咁 所以係啦，可以話係鼻敏感啊、鼻塞啊或者鼻寒嘅時候用嘅一個鼻貼嚟嘅。 喂，搵入邊個鼻塞我嚟試下。即係貼咗上去可以擴充你鼻孔嗰啲。 我真係有問過朋友，我有朋友話好似真係吸氣舒服咗。不過有一個社交平台的朋友呢，早兩日我就見到他說用途不大，所以我覺得是因人而異的。 乜嘢需要应变等你帮阿妈爸爸请有地球。放刀放盘放手放心你交都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一直都会公共流。 开始至月底，必须提早结束营业，营业时间限制在清晨五点至晚上十点。都知是小事不合止，又要求更多商铺缩短营业时间。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森拉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掠过海南岛督南部沿岸，移向北部湾。森拉克正是逐渐远离本港，但其外围雨带仍会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本港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维持一段时间。当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在过去一小时，长洲、大老山和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7、51和4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9、74和56公里。预测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的两三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慢线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车龙排到过去丁九桥。在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畅顺。洪隧九龙入口接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南昌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返呢一个道路工程嘅封路啦。现时呢半山坡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近宝德台一段啦仍然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04，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 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他们除了销售，亦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同我们的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乜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前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有好多真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咧，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洗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个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系要睇医生啦，唔好死顶，唔好又我挨住发烧都挨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医生。同埋咧，洁手嘅方面都系要好紧要下嘅。食客嘅员工啦，喺个洗手间咧，咪仲番碱清洗，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亲身领朱妈请嚟嘅嘉宾就有带有法国情怀，又靓仔又大只又识煮法国菜嘅黄长兴。 哇！做咗一个爸爸，有三个小朋友，咁呢个已经系好美满噶啦。而家就调翻转，我要喺娱乐圈就要追翻时间。 每月首两个星期一朝早九点后，只在晨光第一线。 我系黄长兴，记得留意星期一晨光第一线 ，Heidi 朱海婷主持嘅。亲亲靓猪妈啦！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猪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猪特工队。 好啦，翻翻嚟啦，5:10， 系5:10，陈上司认真做啊。咁咧，呢一节咧，我就想同大家讲水果嘅原因咧，系因为我本身屋企人咧系超中意食水果，我哋一晚咧系可以食3至4种水果，系由细到大。 你上次话又话唔知阿爸就食完个橙，隔一阵要食只蕉，隔一阵要食个苹果咁咯。 跟住之后全部嘢搭晒落个头度染发。 冇誒，咁又唔係，加啲講錯， 加啲講係啊， 冇，而家屋企人咧，佢食完啲紅肉火龍果都問我啊，你想唔想補補呢啲顏色咁樣？ 喂，你甩你幾耐之後甩啊啲色？ 其實好到兩個禮拜到啦， 咁多啊都 邊有咁多啊？你上次過嚟都冇曬紅色喎、啊， 你自己唔留意女仔啫咩？ 仲有少少嘅， 其實你唔講係真係唔覺嘅。 咁係咁又真係唔覺嘅。 咁但係咁講喎，嗱，如果你食火龍果嘅時候，咁你食完啲皮啊，不妨可以攞嚟補補色咁咯、啊。 嗯， 即係就算你可以平時唔使成日染髮，得閒就咁樣補色，其實都唔錯啊，我覺得。 西瓜皮又可以敷面， 係啊，其實水果咧有好多唔同嘅用。图嘅，我觉得，即系亦都有人话，榴莲啦吓，坊间传闻就系你食完榴莲之后攞个壳咧倒啲盐水落去饮啦， 我唔知 好似会清热啲啊嘛，但系嗱传闻啫。唔知系咪有冇真實嘅功效啦？但自己感覺係舒服咗嘅。 係。 喂，唔係喎，榴蓮咧，我前一個月咧，我有一晚咧，即係屋企人我食榴蓮，我唔食榴蓮嘅，咁佢就話：哇，嗰只榴蓮好食，間試下啦。咁我暗尾住一啖咋，我係隔咗半個鐘咧，我成個塊面咧腫曬咯。 點解啊？ 有榴蓮敏感啊？ 你俾榴蓮得親啊？ 我第一次咁樣敏感喎，佢係起粒粒咯，起到好似石頭人咁啊！ 咁 又起，頸又起，耳仔後面又起，眼窩又起，係啊！ 有冇試過打落埲牆度啊？ 我本来谂住冚个头埋去嘅，即系试下感受下，睇佢嗰啲肿啊会唔会食到力。但我最后就冇，我惊我痛。咁但系咧，咁跟住我就即系上网就 search 啦。啲人就教咧，如果真系咁样咧，应该攞翻个榴莲壳嚟饮水咯。 哦，系咪真系得噶？同埋我成日觉得会好怪啊。首先揸住个榴莲壳有刺啦，二嚟即系我就系、是、即系我中意食榴莲嗰阵味，突然间又渗啲盐，我唔知点解凝住嗰阵味好似好唔夹咯， 怪怪鸡咯， 系啊， 所以我都冇话我有句自然消散咯。 但我自己觉得咧，配个壳咧系正噶，即系饮水，好似你食完个榴莲之后系要加埋个榴莲壳水，咁你先至觉得分外系即系。趁咯， 但你记住系椰青水就话啫，榴莲壳水喎、啊， 有冇试过 榴莲壳水啊？ 我细细个阿妈就已经教我咁样噶咯，不过唔紧要，即系呢个人喜好嘢，系啊，但系真系要小心啦，拎住可能会吉亲啊， 系 啦，饮嘅时候亦都可能会吉亲，有危险性嘅， 系 好啦，咁我 攞匙羹笔嚟饮啦。 啊，都得，都得，都得，或者你真系冲完之后再倒翻落个杯饮咯。 好认真啊，大家对呢、這、一个唔好俾吉亲嘅方法。 嗱、啊，咁我想 尝试认真做啊嘛， 冇错，我哋认真对待每件事。OK，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平时拣生果咧，有冇啲咩秘诀可以分享一下咧？即系阿望同 Dixon。 西瓜拍下佢咯， 西瓜系咯， 拍下佢 咯， 系啊。 我覺得入邊有水，即係例如仲有咩嗰啲蜜瓜嗰啲，我都係拍下佢嘅咋，即係睇下入邊係咪以前話回音啊，即係有水聲嗰啲，就代表佢入邊充滿水分，又夠甜啊嘛。 係，但係有冇發現拍嘅時候，你覺得啲聲差唔多？ 有分嘅， 有分別嘅喎， 有分 別 嘅，係啊。但係我都唔識分嘅，不過算啦，唔緊要嘅。 我 最後都係問翻嗰啲 sales 邊一個啲啊嘛。 唔係，或者 因為真係拍落有啲係實正冇回音㗎，我唔知你哋有冇試過拍落去佢硬刮刮咯，實心咁咯。 嗯，咁係好定唔好？係唔好。 唔好咯，我以前細個聽落係唔好啊，咁但係我蘇花翻屋企拍親有水聲嗰啲咧，都唔係話唔甜嘅，都仲有總會係甜甜地嘅。咁我未試過拍完之後係食過唔甜噶，我暫時都 OK。 哇，好似好勁咁啊！ 橙嘅話就睇下佢重唔重手啦，同埋啲顏色會唔會深色啦。淺色嘅話，淺好似西柚咁啊，好明顯唔熟啦。係啊，咁同埋要聚手嘅。咁跟住士多啤梨又係睇佢顏色啦。奇異果係啦，奇異果咧就摸上手睇下佢係咪啲肉實嘅。我聽講 係 啊， 係 啊，太腍嘅話就即係話佢已經過分地爛熟噶啦。 啊， 係啊， 但係太硬食咧係直情係酸咯，熱啊。 系啊， 都系嘅。嗱，我屋企之前有个姐姐啦，咁佢就教我，佢屋企有好多椰青树嘅椰黄树咁样啦。佢就话你买椰青咧，你要feel 佢重唔重，熬下佢，咁睇下 feel 到佢里边多唔多水，咁里边就即系抵饮啲啦。如果你 feel 到佢多啲水，咁翻嚟就大啲啦，咁样同埋买啲大个啲啦。咁咧跟住我今日想讲嘅就系啦，因为早前啦吓就见到有一个日本嘅话百年顶级水果名店嘅一个采购部嘅嘅人員啦， 經理咁啊， 係啦，咁佢就教大家經理啊，佢就冇講到係咪經理，不過出嚟講得嘢嘅話，應該都有份量嘅。 你睇我哋幾執著，連人哋係咪經理我哋都估到。係 咯，我啱啱 好認真，好認真。 人哋個如果人哋個打雜出嚟唔講得嘢，人哋 唔該咯，你唔可以咁歧視人個師妹。 你又啱啊！咁可能有一啲即係平時實幹型嘅，唔係即係應該話喺度前線嘅人員啦，佢可能揀西瓜揀得多，仲勁過經理添。嗱、係啦，我想講就係話，佢就教大家點樣可以揀。一个甜嘅水果啦，咁咧首先有两张图咧就已经放一张图嚟嘅啫，我拼埋咗一齐，咁就已经放咗上社交平台啦。咁俾大家估下，咁咧首先我就讲咗西瓜先嘅，咁咧你而家有两幅图画啦，咁啊西瓜咧左边咧就系、是、可以俾阿莫讲 多纹理啲咯，我见到系多纹理啲嘅，咁另一边咧个纹理就幼身啲甜色啲嘅， 系啦，大家觉得咧两幅图画啦，究竟边一个嘅西瓜系甜啲嘅咧？ 你讲 A 或者 B？A 定系 B？ 嗱 A 咧就系、是、个西瓜大细， 佢左边同我哋左边 系嗱 A 嘅话 是是都系一样咧，因为佢摆咗上社交平台咁啊，睇个版本 系咯。嗱 A 嘅西瓜咧，我轻轻讲一讲啦，就系、是、我觉得圆啲大啲嘅。咁 B 咧就系、是、觉得佢长身啲高身啲，但系咧嗰个纹理即系深绿色嗰个位咧就系、是、幼身啲。 会唔会都系只系唔同品种嘅西瓜咋？ 应该系同一个种嚟嘅， 同一个种嚟。 系啦，咁阿莫咧，你觉得 我 A？ 你揀 A， 因為咧，我成日硬係覺得深色啲嗰啲紋咧多啲嘅話，同呢個橙啊、蘋果原理一樣啊，越深色嘅話好似越甜咁。當然啦，大前提就係唔俾我拍個西瓜或者俾我拎上手係咪重嘅情況下，就咁肉眼睇嘅話，我會咁樣睇咯。 係，的神你覺得咧？ 我咪話 A 咯，就係、是、因為我覺得咧熟咧先係深色，即係阿毛講嗰個道理係啱。因為你平時睇咧，可能有啲樹種出嚟嗰啲，例如芒果咁，佢本身係青色噶嘛，一路種一路慢慢變黃噶嘛，咁嗰啲色越嚟越鮮噶嘛。所以我覺得西瓜都係一樣咯。 同埋我聽過人講過咧，無論係啲果啊、瓜果啦，即係瓜啦或者果咧，你睇下個定啊。佢話個定如果冇枯萎嘅話咧，就證明佢係新鮮地去俾人摘落嚟嘅。咁如果係啦、你見佢枯萎咗或者直情個定都已經爛咗或者甩咗唔見咗嘅話，證明嗰個生果係過分地熟或者唔新鮮咯， 即係好乾啊已經。 係啦，我聽人咁樣講過。 嗯，都有啲人會睇定嘅，但係咧呢、這個專家佢就話咧，其實我哋應該睇下嗰啲紋路，啲瓜嘅紋路，即係深色嘅位、首先講下聽眾朋友先，咁頭先咧就已經大家投咗票噶啦。其實咧，而家我希望冇計錯啦嚇。咁、西瓜嘅話咧，大部分人都係揀 A， 咁、係有五票嘅，咁 B 有兩票啦。咁、咧答案係啱嘅，原因係咩咧 ？A 係甜啲嘅 ，A 係甜啲嘅。咁佢其實係嗰、那個深色嗰個瓜紋咧，係、粗啲啦，同埋深色啲嘅。咁、個原因係乜嘢咧？就係、話因為其實我哋水果啦要进行光合作用啦，咁其实要用好多叶绿素啦，咁所以咧你个瓜纹咧越深色啦，同埋佢越阔啦，好似雷电型咁样最好，即系越嚟越打横向横发展啦。咁嗰个瓜咧佢嘅就代表佢吸收咗越多嘅光合作用，咁出嚟就越嚟越甜啦。系、啦，咁另外咧佢就话你可以摸一下佢有冇凹凸嘅。因为佢话咧，其实西瓜纹下边咧有一啲输送水分同埋养分嘅组织啊。 系。 咁如果佢吸收得足够嘅养分咧，浅色嘅部分又会突出嚟嘅。 哦，系啊。 系啦，咁所以你就可以摸下佢系咪凹凸啦，同埋咧要拣啲大家都拣咧讲得好啱，就系、深色啲纹啦，同埋啲纹系阔啲嘅。 哦，即系尽量唔好话哦，西瓜拣个最圆滑嘅先，咁原来要摸下啲纹系咪凹凹凸凸。 系啊，做人先圆滑噶嘛。 所以我永远做人就到而家咁啦。 唔系 OK 啊。 唔係一個甜嘅西瓜，好甜啊！ 永遠唔係一個甜嘅西瓜。 唔係啊，凹凸不平先係甜喎、西瓜。即係佢話唔好太圓滑。 哦，係啊， 係啊， 因為甜西瓜耶。 冇錯。 你覺得呢個專稱開唔開心啊？ 好開心甜西瓜。O K 喎。好啦，跟住第二種水果咧，就講下蜜瓜呢一樣嘢啦。 好。 咁咧，蜜瓜咧，而家都放咗個圖喺度噶啦。咁你阿莫，你可以形容一下 A 同 B 啊？ 係邊個唔係死嘅瓜？ 邊一個係甜啲嘅瓜？ 切蜜瓜柴。 吓！嗱，我唔系唔想俾反应，我真系有 delay， 我有笑嘅。 好啦 ，A 同 B， 冇错啦。咁而家正常咧，呢一个蜜瓜咧，佢系有定嗰啲蜜瓜嚟嘅。咁、我估日本嗰啲蜜瓜咧，咪成日见到咧一条打横嘅定 T 字型嘅定，系啦。唔知点解有嗰条定就觉得好似贵啲咁啊？咁而家咧 A 嘅话咧就系、粗身啲嘅定嚟嘅，咁、而两边啦 A 嘅话咧佢系五五比嘅，即系佢个定咧系左边同右边咧都系差唔多咁粗的。 要分埋咁样嘅比例噶？ 系啊、另外一条 B 咧就系六四比例嘅，即系一边粗啲一边幼啲嘅。 同埋可以形容一下嗰、那个你讲粗同幼系，我以为你讲长同阔啊，长同短啊。 系，我哋主要睇系粗幼咯。 系，咁呢个应该就系同我头先所讲一样啦。个定咧，点解有定？即系贵嘅蜜瓜，永远就有埋个定咧，就系、感觉上面有埋个定，就代表新鲜，又或者代表正嘢，或者系靓嘢，而唔系即系熟到透，或者佢已经枯萎啦，即系入面啲甜分都已经流失晒啦。咁嘅意思，我估。 系咁啊！有定睇嘅时候咧，就大家睇定啦。咁你又觉得系啦 ？A 定系 B 会比较甜啲咧？大家估下。 喂，我觉得平均嗰个应该系甜啲嘅，即系左右两边对称系平，即系平均系甜啲嘅，因为你嗰个如果有偏差，你就会变咗可能真系左边甜，右边酸，因为有啲橙我唔知道你哋食咧，有时你哋都会feel到就 系 日蟹可能系特别甜嘅，某啲系冇乜味嘅，即系唔好话佢酸系冇乜味嘅，咁但系佢个定咧就可以睇到究竟佢平唔平均咯，即系成个都系甜嘅，咁我就会觉得好似平均似啲啊， 系认同。 系， 同埋佢咧，唔知点解咧，你 feel 到好明显添啊 ！A 嗰个蜜瓜咧， 支棍咧，嗰支柴咧，嗰種粗嘅感覺，話俾你聽，佢好新鮮。佢連嗰支柴都有水分。 哇！呢、這個呢、這個真係犀利啊！ 唔係真係 你 話？ 我真係想聽耐啲啊！ 再唔係聽我頭先講個切蜜瓜柴嗰個啦。 聽翻呢個真係。 系啦，咁答案咧喺揭晓答案之前咧，读讲下听众朋友嘅答案啦。咁佢哋大部分拣 B， 但系系啦，咁点解咧？其实、 因为阿一都话B， 点解？唔系系咯 B， 点解咧？ 我听唔到佢讲咩。 哦，嗱，佢就话因为咧，阿凌公子，阿凌公子讲嘢我哋信，如果阿一讲就唔好信。 喂，唔系，凌公子劲，佢唔知哈密瓜要饮酒先食得噶。 唔系饮酒，品埋 ham。 唔系啊，佢介绍过一次啊。系用唔知用白兰地啊，定唔知系威士忌啊？系啦，唔同味道噶，佢话浸出嚟会甜啲噶。 嗱，讲翻头先阿一讲咩先，因为佢入唔到你直播室啦，我哋已经锁咗道门，因为唔想俾佢再入嚟。系啦，咁佢头先就话，因为凌公子有同佢讲过，话支菌咧越枯萎嘅话咧，就代表嗰啲糖分咧已经渗入去个瓜入面，所以个瓜反而会甜啲。系啦，咁如果阿一唔讲话凌公子讲嘅话咧，我就一定唔信噶啦。系啦，但系因为佢话凌公子讲，因为一个咁富贵嘅人讲咧，我信佢讲乜我都信。 好，咁所以阿莫咧就决定转态啦，拣 B。 B 好，的神 转得几快？ 我信阿莫。 OK， 都好嘅。 其实我哋都系信阿一啫。 系啊。 咁大家 因为几肤浅。 系啦。 冇问题，因为你哋拣嘅答案系啱嘅，真系咧 B 嗰个咧，佢话系甜啲嘅。其实你系要拣一个定咧，左右不平衡嘅，即系一边最好就 系 六，右边系四。哇，点样去买生果搵到个六四嘅病咧？其实都有啲难度。但系咧就唔好搵啲咁平均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佢话咧，如果佢嘅粗嘅瓜定咧，佢系同嗰个树干相连啊，而幼嘅话咧就系同树叶相连。咁咧，即系所幼嘅树枝啊、树叶啊嗰啲位啦。咁佢就话咧，如果最左右不对称嘅时候咧，吸收嘅水分就会少啲。咁所以咧，果实咧可以储存嘅糖分咧就更加高。咁所以嗰个蜜瓜咧就会甜啲啦。咁样系啦。咁所以拣嘅时候咧，可以拣一啲两个定咧，唔系咁即系左右唔系咁 balance 嘅。咁切出嚟咧，佢就话见到真系 B 嘅果肉咧系深色啲嘅噃。咁跟住系啦， 阿一多谢你啊，你令到我有分啊。 咦喂，咁六四比系咁啦，七三得唔得咧？ 再甜啲咯， 佢话最好系六四咯，你可以试下嘅。 七三，咁甜啲定点咧？ 系啦，如果 T 字嗰个嘅话，剩翻变咗 L 字个定咧，有边冇咗咧？ 哇，可能好甜， 咁系咪掉咯？要 果王咧？ 嗱，呢啲你要自己试下啦。专家咧就话，拣就拣不平均噶啦。咁咧，其实亦都讲多一个。少少嘅生果啦嚇，就奇異果頭先有人講過啦。咁咧原來咧專家就係話咧可以嗱，你俾你估下先。 好， 你覺得扁身嘅奇異果係比較甜啲啊，定係長身嘅奇異果比較甜啲咧？ 扁身、 長身，等下先。阿一啊，老領有冇講話點樣揀奇異果啊？阿一走咗啦， 佢话老领唔食噶， 唔中意食奇异果嘅。 之后我哋而家嬲得就系直接打俾老领，老领啊，长身。 我估扁，我估扁。 系，咁阿莫就系觉得长身嘅。咁答案咧，佢就话啦，就系扁身。个原因咧系因为你奇异果啦，其实喺树上熟啦。咁如果你离嗰个树干越近嘅奇异果咧，可以获得嘅营养咧就更加丰富。咁佢话啦，营养越丰富嘅话咧，咁奇异果咧佢就会开始变形啦，同埋变扁嘅。咁所以咧，佢就话扁身啲嘅奇异果咧就会甜啲嘅。咁同埋嗰个肉咧，你打开你觉得系会鲜色啲嘅，即系鲜色啲就甜啲啦。 哦，原来系咁。 系啦，不过。奇异果其实都几贵，有时 做咩笑话？ 我今日其实带咗两个翻嚟。 如果你好渊博咯，学得好多嘢哦。 认真去学噶嘛，师培讲嘢我听噶， 多谢。 我都 有听。哇，的神真系唔系的神，你知唔知你唔喺直播室啫？师培真系揾咗两个奇异果，一个系真系长啲而瘦啲嘅，而另一个咧系扁啲但矮啲嘅。 咁我担心、啊。 点解啊？ 佢爸爸冇生果食咯。 唔系，佢本身都好多生果嘅。 你系咪偷你爸爸啲生果， 俾你发现咗添？ 你仲开咪讲？跟住阿爸啊，五点几谂住食饭之前口淡淡食个生果，个奇异果咧咁。 冇错， 食个扁嘅冇，咁啊食翻个瘦嘅啦，都冇。 嗱，但我哋就唔会喺直播室度食嘅，咁啊稍后咧，拍片俾大家睇下啦，真系测试下究竟系咪真系扁身嗰个系甜啲啦吓。 系，果然阿思培系呢个生果世家，真系唔同啲啊！多谢思培今日咧讲主就教我哋啊，点样拣甜嘅生果。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子，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 啱啱听过系乐振科嘅《成熟不了》，一阵间五点半新闻翻嚟咧，依然继续会有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1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24宗属于本地个案，累计3396宗，已经是连续11日单日过百宗确诊。本地个案中79宗与其他确诊个案相关，其中大约62宗涉及家中感染或者亲友聚会，另外45宗源头不明。何文田怡安阁的直销中心群组再多7人确诊，至今涉及17人。上水屠房多3人确诊，当中1人是买手，另外2人是运输公司从业员，群组涉及最少10人。至于一宗输入个案，病人从英国回港之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一名确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提供身份证，改用护照登记，翻查之后发现病人资料重复，但英文的译名不同，因此整体个案数字减一宗。医管局公布，明爱医院一名内科医生初步确诊，正是进行个案追踪。这名医生主要负责照顾住院病人诊症和检查身体，昨日如常上班，有接触病人，期间有戴口罩，也有注意手部卫生。 医管局话，医生有同住家人寻晚先至确诊，本人早上喉咙痛同不适，到急症室求医，今日下昼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每日都有过百宗确诊个案，暂时未见到防疫措施的成效。由于病毒有潜伏期，措施可能要较长时间才见效。他表示，部分个案可能曾经到较多人的地方，所以随时再有大爆发，而部分个案曾经参与聚会、烧烤等，亦都会影响整个疫情的控制。对于连续多日都有确诊病人死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第三波爆发涉及更多的长者，少不免有长期病患、慢性疾病等，感染之后引起并发症的机会亦都提高。本港新型肺炎的整体死亡率大约 0.9%， 和外国相比不算太差，而严重和危殆个案大约 5%，对比外国的1-2%亦都算偏低。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未有受控的迹象，单日再多超过57,000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亦都是连续第三日录得超过50,000宗病例，累计确诊人数逼近1,700,000，单在七月就增加近1,100,000宗确诊，再多764人死亡，至今超过36,000人不治。金融城市孟买所处的马哈拉斯特拉邦仍然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很多地区的疫情都继续扩大。印度民航部决定将恢复国际航班的时间推迟一个月至今个月底，但继续容许美国、欧洲和中东等国家派遣特别航班到当地接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62公里。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森拉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90公里，即是北纬18.3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掠过海南岛南部沿岸，移向北部湾。森拉克正逐渐远离本港，但其外围雨带仍会影响华南沿岸。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晚间维持一段时间。当本港风力减弱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取代三号强风信号。预测是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的两三日，间中有大骤雨同雷暴，下周后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嗰个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仍然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泽安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对行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啦，车龙排到过去九龙城汇算处。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旺角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南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啦，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區方面，現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深井較早前有意外，不過雖然意外清理了，一帶仍然都是車多的，龍尾排到過去丁九。最後環保署提醒你，停車即時空氣清新一點，身體健康一點，心情都靚一點。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个星期嘅慢动作啊！你会听到今个星期咧嘅声线咧有啲特别嘅，因为子龙咧今次就冇出去做访问啦，反而咧即系 work from home 啊，我哋就喺屋企尝试咧同唔同嘅嘉宾做访问。今个星期嘅嘉宾厉害啦，一听个名咧，大家一定听过嘅，佢叫做李香兰。Hello， 大家好啊！嗱，不过呢个李香兰咧就唔系我哋听歌，即系好多年前嗰个李香兰。呢一个咧就是我哋而家当代咧有做一啲绘画嘅创作嘅一位女嘅漫画家啦、插画家啦，佢叫做李香兰。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有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啦，我谂大家都好想知道，就系点解你会叫李香兰咧？系咪真名嚟嘅咧？ 其實呢個名字是我很小個改的，14、15歲的時候改的一個網名來的。那時想扮大人，那就聽到電台廣播劇的角色來的，那就其實很隨意改，誰知道呢就很啱用用到自己畫畫的時候繼續用來做筆名。那個角色是一個很向往自由的女仔來的，那那時我又覺得自己都很向往自由，那所以 就改了這個名字。 冇諗過就同上海灘年代嗰個李香蘭有任何想或者關係嘅。 嗰個角色咧，好中意張學友嗰首《李香蘭》，咁所以佢又叫李香蘭，咁所以唔小心都有啲關係諗到咯。後嚟出咗道畫畫啦，咁然後知多咗真係嗰個李香蘭嘅背景，我又覺得好有趣，我都好中意聽佢啲歌，咁所以又最後了解翻咁。無比凝望你。却深印脑中，他像花虽美红，叶片虽不红，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画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咁嗱，既然講到畫畫啦，都知道你今次啱啱啦，就係呢個暑假期間啦，又出咗本新書啦，《阿貓阿狗》啦。你其實一路以嚟創作啦，你記唔記得一開頭點解會拎起支筆去做呢一方面嘅藝術創作呢？ 其實我好細個，我媽媽都教我畫畫嘅。佢畫對於我嚟講係由細到大都做嘅事嚟嘅，係我嘅生活嚟嘅。咁可能細細個咧，阿爸又叫我唔好睇咁多電視嘅喎。通常你食完飯睇電視，咁佢唔叫我睇電視，我又冇咩嘢做嘅，咁我就畫畫咯。畫畫又可以創作自己諗嘅嘢啦，即係可以豐富多個世界。咁於是我就開始畫啦。平時放假咧，媽媽都會帶我去寫生咯。以前仲未咁普及用電話啦，當然連相機都係用菲林嘅年代嚟嘅。我細個嘅時候，咁所以啊，我哋就同埋我家姐同我媽就一齊攞住本畫簿咧出去畫畫嘅。咁所以其實但係即係而家諗翻起仲係好深刻咯。即係對於細細個嘅時候踎喺個地下度畫一條蜥蜴啊，喺個野外度，即係呢啲畫面仲對於我嚟講都仲係好快樂同好深刻。咁去到讀大學啦，我都係讀藝術同電影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一路冇離開過藝術呢樣嘢咯。以至到去我畢業之後就即刻就其實我畢業嗰一年係冇做嘢啦，即係冇做 full time， 就全職咁留咗喺屋企嗰度畫一本關於我條村嘅故事嘅。咁由嗰陣時開始有第一本繪本《上下和斜》咁咯。咁畫完之後，其實我真係冇諗過要用漫畫家或者畫家做啲咩嚟維生，其實冇咁多呢啲想像嘅，但係就不斷咁做好眼前嘅嘢咯。咁譬如我畫完《上下和斜》，又得到明報邀請，又畫香港人嘅故事，然後就畫多咗三年啦，跟住就出咗《陳文啟事》，就係講香港人嘅故事。咁啊一路其實一路畫落去就冇停過，咁樣一路畫落去啦，咁樣咯。我諗我都係好相信上天有啲安排嘅，或者佢去使用我，佢有佢嘅意思咯。或者其實我自己細細個都。只有願望是咁，就係、是、唔想做朝九晚五嘅工作，就係咁嘅啫。其實我對於我自己嘅未來冇話一定要確定要做啲乜嘢嘅，但我就好唔想坐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好悶咁樣過人生。所以我決定去試唔同嘅嘢咯，即係難得嚟到呢個世界，想試多啲嘢，咁就繪畫會係其中一樣。 其實呢啲點我都好想試，我都係好難咁樣坐定定嘅人嚟嘅。但係咧，你有冇一啲臨摹嘅對象，或者嗰陣時？媽媽有教你啦，你會唔會有某一啲嘅風格啊，或者某一啲嘅前輩咧，你好喜歡、好特別咧去試學噶？ 又冇話好固定嘅，但我會好喜歡睇嘅，即係睇到啱我又會記住咁咯。譬如細細個我去圖書館，我就揾畢加索啲畫嚟睇嘅。但我冇諗住去臨摹佢，我就覺得啊好得意啊，個身咁大，個頭咁鬼細。跟住咧，譬如我去兒童繪本嗰個範圍啦，圖書館，我又會揾唔同插畫家畫嘅畫咯。譬如 Peter Rabbit 啦，我又好中意嘅，即係我冇專登去臨摹佢，但係佢哋點樣去睇世界嘅方法，又去影響到我、啟發到我咁。我諗咧，其實同媽媽就去寫生嘅啫。咁嗰陣時係建立咗一個好開心嘅記憶喺我度，直至我去到大個。真正去想下我自己生活在这个城市我有什么的感受和什么故事想讲呢，就是由我去画我条村开始的。 就是上下和斜开始了。 是啦，就是由上下和斜开始，都是自己的故事出发咯。因为其实我是修读电影系毕业，我就是要拍一条毕业作品才啱的嘛。但是就我在想象我未来啦，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不想入这个行业，我不想在这里等待，因为我知道拍戏要等很久的，坐在凳子上。因为我很想即刻做到的创作，而我又都好怕人多嘅，咁我覺得，咦，畫畫好似就係排除咗呢啲嘢之外，比較適合我嘅其實，而且我都畫到喎，即係至少我畫出嚟係我諗嗰樣嘢喎，咁不如我試下用呢一個媒介去講我的故事啦，咁結果個效果都幾好喎，咁所以就一路原來係啱我用嘅呢種媒介，啱埋我個性格添，同我嘅能力，咁於是就繼續做落去啦。 所有无法定义寂寞的开场，一定都和艺术有关。什么是信仰？也许没那么突然。 旧关。 最有趣啦，就是我睇住李开兰本新书啦，《猫啊狗》啦，佢画嗰个风格嗰啲猫猫狗狗咧，系好有趣嘅。你睇佢个样系好有个性嘅，可能古古画画啦，或者系可能咧有啲鬼马啦。咁而嗰啲风格嗰啲笔触咧，我都仲觉得系对画画啦，系充满住想象空间啦，有少少小朋友睇呢个世界嗰一种嘅感觉。 是啊，当中成本是用水墨来画的。 嗯， 其实我以前是画铅笔画的，即是上下和斜和寻文启示都。但是就我就画了很多年啦，那我就希望转一转，同埋不知道是不是个人大过了呢，开始就喜欢一些东西言简意精一些，走向这个方向。其实呢学水墨画呢是我由小到大的一个即是活动来的，即是我不算很精辟去学这件事，但是我由小到大我妈妈去画水墨画的，因为那我都一路跟住佢呢会画的，跟佢学写啲花鸟啊啲山水啊，会跟住佢学，咁可能我又有咁嘅印象喺度，於是呢其实好简单，就攞起支毛笔呢之后就画到隻猫同隻狗呢，我觉得几好啊，即係於是就一路滑落去咯。即係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每一個創作嘅源頭都係好隨意開始嘅，但係又發覺又幾啱喎，咁就一路試落去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睇翻都覺得幾好啊，因為啲線都係用得好精簡嘅。今次本書 係啊，我睇落去啦，即係每一筆咧都係好清楚知道要去邊度嘅。 嗯，我都覺得即自己在藝術創作裏面都找到一個新的方向，係同埋我好中意齊白石嘅，好中意睇佢畫佢啲老鼠啊嗰啲咧，啲曱甴咧，我覺得好犀利啊！佢可以咧將世界上大家都覺得咁核突嘅嘢，透過畫畫咧變成主角啦，大家都唔會再討厭佢，所以我覺得真係其實好犀利嘅真係。 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有養貓狗 的？我有養的，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養過超過30隻貓狗嘅，咁。而家就即係得翻兩隻啦，一貓一狗咯，就係即係阿媽阿狗嘅主角啦。 超過30隻係咁多年加埋，定係同期最高峰有幾多隻 啊？同期啊，可以有8隻咁咯。其實都可能真係超過，因為連你諗下，連啲貓啲名字都唔記得埋啊，真係多到。因為我住村咧，咁變咗佢要嚟住，咁好簡單就俾碗飯佢，咁啊一齊玩又過咗幾年啦。但係佢有時候就會唔小心消失咗咯，咁可能就係死咗咯。其實通常貓消失咗都係死咗噶啦，冇其他原因噶啦。咁啊，系啦，狗就少啲嘅，狗我呢只狗耳杀佢就系第二只啫，咁啦，猫系真系好多嘅，真系。 你自己今次阿猫阿狗嘅主角就系而家养紧嗰两只啦， 系啦，冇错啦。 咁成本书系围绕住咩嘅咧？因为都睇落去啦，几拟人化，又会一齐围埋台度食嘢啦，又会坐喺好似公园啲长凳嗰度，你眼望我眼啦，咁样样。 系其实呢一啲系关于动物自己嘅生活嘅片段啦。咁有一啲就系关于一啲我喺佢身上面学到嘅嘢，即系动物嘅一啲生活嘅智慧啦，就所以叫学习。其实系我同佢哋一齐去学习咯。然后就有一个 chapter 咧叫奇想啊，就系讲一啲幻想嘅嘢嘅。就是幻想的樂趣在生活入面，因為我知道我們很悶的生活，但我們要透過想像呢，我們就會變得很豐富咯，生命可以。所以其實整本書除了講動物和我的生活之外，還有很多其實我在他們觀察到很欣賞他們的一些智慧咯。 我很喜歡呢，就是好像是不是中秋節，他們孭著個燈籠在身上面，綠綠地色的燈籠，藍藍地色的燈籠，好得意啊個科！ 其實基本上每一樣嘢我都係根據我生活度演變出嚟㗎，即係呢一版啦。其實有燈籠係我哋呢個燈籠係最舊款嗰只嚟㗎。係 啊，嗰啲紙嗰啲好似拉風琴嗰一隻嘅燈籠啊嘛，即係好容易大風一吹就燒著嗰啲啦嘛。 係啊，因為每年中秋我哋都會咁樣燒燈籠㗎，喺阿婆天台。咁所以我 係一個活動，唔係玩燈籠，係燒燈籠。 我真係好大火啊！差啲連我嗰條晾衫竹都燒埋啊！真 係。小朋友呢啲係李香蘭嘅獨特玩法，你哋唔好學下。 係啊，唔好學啊！我唔敢再燒，因為唔知點解近年啦，嗰啲燈籠咧，嗰條鋼線啊係短過以前好多啊。 係啊， 咁 變 咗佢係啊，我唔知咪即係縮水啊。 咁同埋咧，我見到咧喺畫裏邊咧有一啲好舊香港嘅味道啊，睇到嗰啲背景啦，譬如嗰啲日曆啊，嗰啲嘅磚牆啦，好似啲紙皮石啊等等，成個味道啦，好似 昔日嘅香港咁樣嘅。 我本書有五個揭頁啦，咁入邊咧我都會畫啲場景嘅，就邀請啲讀者咧嘅動物一齊參加啲飯局啊或者活動嘅。咁呢一版咧就係講貓樂園大排檔，其實我係懷念緊和邪執咗粒嗰間大排檔㗎，咁、那個。是啊，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即係其實好好食噶，但我真係覺得好好慘啊！而家和邪連大排檔都冇，所以我真係好想喺啲畫度咧重現翻以前一齊圍埋好大張台食飯嗰個好快樂嘅氣氛同埋畫面啊！加上而家抗疫咧，而家咁多人一齊食飯，好似真係好奢侈咁顯得。但我真係冇諗過有一日會成為咗一個只可以留喺幻想嘅畫面啊！所以真係一睇到呢張貓樂園咧，佢哋食緊東風佬咧，都心裏邊都幾感觸啊！其實 好有趣喎、啊，見到你畫咗啦，好多貓喺度食東風佬喎、啊。 仲有炸老鼠啊，炸骨頭啊，其實除咗一啲真係我哋食嘅嘢，我都作身訂造咧，幫佢哋諗一啲真係貓啊、狗啊想食嘅大排檔嘅小食咯、啊。 你自己其實一路養貓啦，你攞啲唔同嘅靈感擺落去啦，係大部分定還是全部都係真實經歷或者真實感受咧？ 好多都係由真實開始嘅，其實，譬如就個角色入邊只貓係古惑啲嘅， 係啊，我就見佢鬼鬼麻麻咁， 係啊，只貓係會易怕。而怕事啲嘅，譬如有一個叫爬山嘅 chapter， 佢就係講佢哋我哋爬山啦，咁啊好高嘅座山，咁一隻狗咧就見到只貓就扭計，唔想再行，咁、於是咧嗰只狗就話，即狗通常有義氣啲噶嘛，咁佢話我幫你孭埋我背囊，唔好放棄咁啦，係啊，咁點知咧？點知上到山咧？只貓發覺只貓嗰個背囊全部都是啲貓餅嚟嘅因為嗰只狗咧就覺得好重啊，即係鬧佢咯，話做乜帶咁多貓餅上山，原來搞到個背囊咁重，咁只貓就話好怕肚餓，因為貓係比較餵食一啲啊，即係其實都係用翻動物嘅一啲本性啊，係特質嚟去寫嗰個故仔咯。 見你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一個預告啦，本來咧。即係可能有書展啦，或有其他活動啦，你係直頭咧就想搞一個類似一個迷你嘅音樂會啦，有彈下吉他、唱下歌，同大家一起分享呢本書喎。 係啊，都好想同讀者見面咧，因為其實我八年都冇出過書啦。咁其實今次一出咧，喺 Facebook 都可以見翻好多一直都有支持我的讀者。咁大家都好想見面，畫下畫啊，簽下名，傾下偈啊咁咯。咁我自己好中意音樂嘅，咁就都希望可以分享嘅音樂啦，即係一個小嘅部分咯。當中，即係其實本來喺一個畫展入面度搞嘅，咁希望呢件事可以疫情好啲嘅時候再發生啦。咁 嗱，呢一本就隔咗八年啦，你嚟緊會唔會繼續畫，或者有其他題材已經係構思緊啊，或者準備緊嘅咧？ 呢本書入面咧，頭先提到有讀者參加嘅一個貓狗食飯嘅環節啦。咁其實咧，我發覺個反應好熱烈喎，同埋其實大家都好希望自己養緊嘅動物或者一啲過咗身嘅動物咧，都可以參加到呢啲飯聚或者遊戲。咁啊，我好想延續呢件事啊，因為我好開心見到咧，佢哋一啲動物即係可能過咗身，但係佢有盤喺個畫面度，喺即係可以再次復活喺入邊，即係得呢件事對於我嚟講或者佢嚟講都好感動咯。咁所以我好想伸延。即係呢一個活動，咁我稱之為貓狗俱樂部。咁我就打算咧，這個就會係我下一本書嘅一個題材啦。咁但係就我諗需要一啲時間同埋慢慢去做嘅，因為其實我除咗收到佢張相去幫佢畫之外咧，咁我仲要了解佢個個性同故事，去幫佢設計佢個角色坐喺邊會做啲乜嘢嘅。咁所以呢個會係一個幾長嘅 project 同埋好值得做嘅事咯。咁而阿媽阿狗其實都繼續喺明報度刊登緊專欄嘅，咁所以就繼續畫落去啦。咁 有趣有趣，因為咧我見到啦，而家阿媽阿狗啦，即係嗰個水墨風啦，其實你好拿捏得到佢嗰啲斑紋咧係點樣畫點樣擺噶嘛？咁如果觀眾啦，佢哋真係就咁寄一張相，係咪足夠咧？定還是你要佢哋寄多啲俾你 ，send 多啲俾你睇，你先可以好準確畫到嗰隻屬於佢哋回憶當中嘅寵物咧？ 好啊，好需要，即係除咗佢要唔同角度前面、後面、左右我都要之外咧，我仲要知道佢係咩性格，同佢中意食乜嘢咯。咁譬如茶餐廳咁咧，基本上啲主人已經話曬俾我聽，佢哋食乜㗎啦。 咁然後有一隻狗啦，就係、是、過咗身噶啦，喺個呢只大狗。咁佢就同我講，佢極餵食嘅，佢就負責做侍應嘅今次。咁、我就當佢演，我話呢個演員即係佢係冇辦法代遞到任何餐飲去人嚟度，因為佢只要一攞到隻手，佢就會食曬。係啦，咁所以我就要畫一滴好長嘅口水咧，係爭啲掂到嗰碟西多士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嘅 input 都係好，即係好重要咯，對於即係呢個創作嚟講。 哦，有趣有趣，咁啊，希望聽到嘅聽眾啦，如果你對呢個計劃有反應啦，咁啊歡迎啦，你喺網上面啦，或者社交平台度啦，直接揾李香蘭，然之後將你嘅寵物啦，無論係回憶啦、相啦，都可以同李香蘭分享嘅。 好啊，大家留意更新，當我準備好就會開始噶啦。 係啊，咁眨下眼，我哋第一次呢一個嘅網上嘅訪問環節啦，嚟到呢度啦，都差不多完結啦。咁啊，期待啦，你嚟緊啦，除咗阿貓阿狗之外啦，咁啊疫情好翻啲啦，有一個迷你嘅見面會啦，一個音樂嘅畫展啦，咁啊同埋你頭先提到呢一個嘅貓狗俱樂部啊，阿貓阿狗俱樂部。嘅誕生， 我第一次講呢個名字，自己都想笑。 會唔會整一啲開幕儀式啊？可能網上剪彩啊，咁樣。 哦，好啊，試下。 就揾你嗰隻主角阿貓阿狗出嚟試。 係啊，俾佢咬爛佢。 係啊，好啊，今個禮拜多謝曬你，李香蘭 ，thank you。 好多謝，拜拜。 當天家裏一顆陌生的心跳動，輕輕的擺尾要出了。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果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天空想刮风雨，极乐有这场景吧，本该一早已伴于我身下，外界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成长太快，离开更快似吗，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